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杰彤、磨莉，敏感时刻。 就星期四晚的敏感时刻啦，直播室有莫莉 ，Hello 莫莉， 你好 Kitty， 有 Kitty 喺度啦，喺电话旁边咧就有敏大人 ，Hi 敏大人 ，Hi，Hello， 系咁啊，寻晚啊 Annie 咧就同我哋倾咗话啊，有啲行业咧喺呢个疫情咧、反而就 因祸得福， 系啦，就可能就多咗人去帮衬啊，或者兴旺起上嚟啦、再次，咁今日咧我就想讲下即系受影响嘅行业其中一个咧，好多其实好多。行业都受影响啦，或者好多即系打工嘅朋友都真系好惨啊，那个状况可能会失业啊等等。咁我最近咧睇到一个新闻咧，佢就讲到哦，原来呢个假发嘅市场咧都有受影响、哦。咁可能即系假发对于敏大人或者莫莉我嚟讲咧，就唔系一个必需品啦。 我就嚟系噶啦， 唔系话咁惊，或者你即刻掀开，其实我已经用紧啦咁样。 唔担心，唔担心，叉烧军。 身 体也相同 的都是啊我想问一下阿敏大人同埋莫莉，你哋有冇买过假发咧？喺咩情况底下你会买咗个假发翻嚟咧？ 我答先， 你 问大先， 你先， 莫莉。我试过玩嗰阵时戴过咯，好唔舒服嘅。我试过系做拍嘢啊，即系我哋电视部嗰边拍嘢咧，跟住之后嗰啲头套或者假发嗰啲咧，好唔舒服嘅。 系。 咁而如果你话买假发咧，就系啱啱对上两个月咋，就陪朋友去买，因为朋友个 annual dinner 啦。咁嗰阵时疫情亦都未咁严，即系未去到咁咁进度系咁严重，三个月。月前好似唔系两个月前，咁跟住之后咧，所以佢哋个 annual dinner 入面咧就要有啲角色扮演，咁跟住之后去买假发咁样咯。 系点嘅样？去扮啲咩咧？ 金毛咯扮，特朗普咁嘅个假发。 所以买咗个特朗普假发，特朗普假发 系啦。咁跟住之后原来有分嘅， 有分 系啊。跟住佢哋话原来嗰啲系通常嗰啲假发人手做嘅， 咁靓啊？ 系啊，即系人手自己织啊，讲紧系啊。咁跟住之后同埋你 feel 到入面咧，其实咧。是真的几焗的，因为一个网跟住之后就勾晒好多好多唔同嘅头发喺度包住个头咯，同埋其实虽然佢几软淋淋都好啦，但系其实佢系刮嘅，刮个头噶，系啊，我觉得唔舒服噶， 系啊，咁啊，尹大人呢？ 我都系玩嘅咋，去女人街嗰度买啲平嘅，有啲咧，因为我以前少少长头发啦，咁跟住就买个夹，个夹下边有一个马尾，有个马尾咁样夹下咁样咯。跟住但系我啲女咧就试过 cosplay 咧，就买咗个粉红色嘅咁样咯。但系嗰啲假发好似嗰啲旧一代嘅芭比公仔咧，啲头发咧梳两梳就啲纤维就会化咁样咯。 我都记得吓， 或者点样去打理假发咧，都系一种学问啊。你就算佢话系用真发织啊咁样啦，咁但系即系点样？即系点样去洗翻佢系会好咧？ 我听过人哋话用护发素咯，因为我妈咧即系以前都试过买啲假发翻嚟玩嘅，又系敏大人嗰只啦，即系夹，即系有个夹，跟住夹咗一条好长嘅马尾咁样啦，即系遮住自己嗰条马尾咁样，咁就望落去咧好似自然少少，因为有个即系接驳位咧，你又可以加少少头饰喺嗰个夹嗰度附近啦，遮一遮住啦咁样。咁细个咧就好中意玩嘅，因为觉得好似留极都留唔长咁啊嘛啲头发。咁敏大人讲啦，即系话。 点样去到保养呢啲假发咧？咁我记得嗰阵时细个咧，嗰、那个人就系教话要用啲护发素洗下佢，又、你又唔可以完全唔理佢，因为你戴咗佢出街，佢始终都会黐尘啊咁样样噶嘛。系啦，咁今我睇到嗰个嘅新闻咧，佢就讲哦，原来呢个武汉肺炎咧都打击咗呢一个假发嘅行业，原因系点解咧？其中有一间公司咧就系、英国伦敦嘅假发公司嚟嘅，都几大间嘅。佢话佢哋嘅产品咧有九成就系由中国供应嘅。咁、不过疫情爆发咗之后咧，嗰间公司唔单止就即系嗰个供应少咗啦，咁、你供应少咗，亦都即系等于你嗰个价格又会上升咗啦，即系来货又会上升咗啦。咁嗰间公司就话咧，都有尝试去到问越南啊或者其他地方咧、去到买一啲叫做假发嘅制品，即系譬如唔系净系假嘅头发，即系假嘅头发就系最 raw 嗰样嘢啦。咁假发制品可能系一啲发片啊，或者用头发编织出嚟嘅一啲头饰啊，一啲鬓边啊等等嗰啲啦，叫做头发制品啦。咁、但系始终咧呢啲头发制品最 raw 嗰个来源咧，又系嚟自中国。咁所以其实咧，对于佢哋嚟讲，嗰、那个生产啊或者嗰个销售咧，都系几受影响嘅。系啊，咁今日咧，其实我就想讲下假发呢一样嘢，到底假发系几时开始有，同埋点解会开始兴起个假发咧？咁、到到而家当然即系现代人戴假发，可能有好多原因啦，即系都系譬如甩头发啊，或者可能真系 想变下妆啊， 想变下妆系啦，咁样就会买啦。咁但系古时嘅时候，点解会兴起戴假发咧？问大人，你有冇听过？ 嗰啲身份象征嚟噶嘛，系嘛？啲贵族，如果喺西方啊， 其实咧就真系喺西方嗰度，即系啲贵族系兴起带起咗呢个热潮嘅。不过咧系有一个几难堪嘅原因噶。我哋听首歌翻嚟咧，同大家解释下。 不会一生，停泊于小镇。 只想问，不懂爱世俗斗阵，嫌我天真，无目标做人，不懂爱繁忙玩人。 听过 The Hearst 的《繁星人》啊，咁啊，同阿敏大人咧，同莫莉咧就讲下呢个假发。咁啊，头先咧，你哋两个就讲过啊，都试过即系贪玩啊，或者想变装嘅时候咧，都买个假发翻嚟玩下啦，变下新形象啦咁。咁到底系即系喺欧洲嗰边啊，系几时兴起嘅咧？咁原来咧，即系都有好耐好耐嘅历史噶啦。咁啊，有话咧喺呢一个罗马帝国衰亡咗之后咧，呢个戴假发嘅风气咧，曾经都停滞咗成千年咁耐嘅，不过去到十六世纪嗰阵时咧，就出现咗一个好大嘅即系改变啊，又再流行翻起上嚟啊！原因咧就系想弥补翻个脱发同埋改善外貌嘅需要。咁话假发咧重新开始流行咧，最初当然就系皇家嘅光顾啦，即系一啲贵族啊等等佢哋咧去到即系去戴翻呢个假发啦。咁话说咧喺呢个1562年咧，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咧。佢就患咗天花病啊，咁头发咧就会脱落咯。咁有啲人就记话个记载未必系脱落嘅，可能系啲头发变白啫。咁但系点都好啦，但系因为佢嗰阵时咧只系得29岁啫，咁所以佢为咗掩饰咧就开始戴假发啦。咁而佢啲假发咧仲系即系精心设计，即系有晒造型，即系 set 到即系好似你见到嗰幅画咧，佢嗰柄头发咧好似即系 set 到一柄。好似一个饼干咁样嘅，即系好实啦，整到跟住仲系即系编织晒，亦都有颜色啦，啡啡地色咁样啦，就可以衬翻咧佢嗰啲华衣美服同埋佢个妆容啦，咁就令佢咧得以保留青春。咁既然系咁啦，当然就会即系 keep 住戴啦。咁后来咧，呢个查理二世咧，亦都因为唔够40岁咧，啲头发就灰白咯。咁喺1770年左右开始咧，佢又戴假发啦。咁而 威廉都系咁噶。 吓、啊，佢有戴假发咩？ 唔系，而家都啲头发都好稀薄噶。 我就话戴咗噶啦， 唔系，都好稀薄噶。系咪皇室全部都系咁咧？ 真系唔知道、 啊。佢个防人同佢个防人唔同嘅， 唔同嘅。 你讲而家嗰个 系啊，而家嗰个 而家温莎啊嘛，佢 系啊， 有啲雕陀啊咁唔同噶。 系、啊，我见大家都系稀薄啊嘛。 系， 但系佢好似而家即系大家接受咗，佢又冇特登搞。 系啊，佢又唔刻意啊，我欣赏佢。 但系咧， 咁佢都有人要咯，佢哋都 仲要靓女咁靓女 喎，唔系，因为而家同以前好唔同啊嘛，睇法对于即系甩头发或者小头发， 系我觉得冇乜唔同， 都系觉得差系嘛，佢印象差啲。 其实好多人都系去植发嘅，尤其是男士咧，佢哋去到某个年纪咧。都好介懷嘅，我覺得。 同埋其實 呢個就好似呢個獅子嘅，即係嗰啲叫咩鬃毛咁樣咯。佢哋覺得係一個能力嚟嘅。 係。同埋其實苦惱嘅，如果當你開始頭髮稀薄嘅時候，你就會明嘅。即係如果唔係嘅話，我想講真係所有人都唔會明㗎嗰種痛苦。 係。咁但係其實以前再令人即係煩惱啲係加多一樣嘢，就係咧佢哋將甩頭髮咧同病咧就即係連結埋一齊啊，因為。 话喺法国咧，路易十三国王咧，同样咧又系好年纪轻轻咧就开始甩头发啦，咁啊戴假发啦。而最犀利嗰个系边一个咧？就系佢个长子，亦都系佢嘅继承人路易十四。佢嗰阵时咧得17岁喎，你谂下17岁，即系你谂下打紧篮球那些年嘅年代，佢咧就因为要医个梅毒啊，话嗰阵时咧啲人啊传啦，就话啊唔知系咪拿破仑佢哋即系带咗一啲梅毒翻嚟咁样啦。咁但系总之咧，佢哋嘅皇室咧就有人患咗呢个梅毒，咁跟住咧，原来嗰阵时咧，佢哋系兴用呢个水银咧去到治疗嘅。咁虽则咧就话 即系以毒攻毒喎，佢哋 系啦，真系有少少帮助啦。咁但系好容易咧就搞到佢哋会水银中毒，咁然后咧就甩头发，头发就好稀薄。 化疗嚟嘅，佢呢个系 系啦，冇错啦。不过佢呢个系即系好毒嘅治疗啊。咁佢话咧，去到22岁嘅时候，因为佢要 keep 住医呢个病啊嘛。就甩咗好多头发，咁原来对一个国王嚟讲咧，即系甩头发系令佢额外更加觉得尴尬，因为啲人就会唔相信佢啦，就觉得哇你即系咁后生就甩晒啲头发，系咪即系佢会觉得好即系第一形象好低落啦，第二咧就会觉得啊你肯定惹埋啲唔知咩病翻嚟啦，你个人嘅性格 肯定系嘛。佢系噶嘛？ 系佢系有梅毒，但系系点解会得到呢个梅毒咧？就佢 冇 讲嘅，系啦。咁但系可能啲人就 有咩点解？ 系啦，啲人就幻想到佢肯定系性混乱啦，咁样。咁于是乎咧，咁唔得啦。为咗 但系我唔觉得男人介意呢样嘢，即系嗰阵。 但可能佢 嗰阵如果佢 系嘛？ 国王佢三妻四妾，有啲人都奈佢唔何啦。 但佢话咧，佢虽则系国王啫，佢咁嘅样咧，佢话想娶到一个好嘅新娘都遇到困难。我唔知道系咪啲 唔系咁，如果有梅毒嘅系 都 难嘅，都惊嘅。 好睇下点 define 啫，你睇下亨利咪 Henry VIII 啊，亨利八世六个老婆， 但系未有梅毒嘛。 即系因为嗰时可能啲人就咁样谂佢，就可能国王都都唔知啊，都可能未必即系要谂谂啦咁样。咁于是乎咧，佢真系为咗挽救自己嘅形象咧，呢位路易十四咧喺1655年嘅时候咧，即系秘密就请咗唔知点系秘密，但系而家又俾我知道咗啦，就请嚟咗48个师傅咧，帮佢做各式各样唔同嘅假发。即系佢嗰啲假发咧，即系有长款啊，有短款啊，有啲及肩款啊，然之后你又可以谂到秋冬款同埋夏天款又唔同啦， 夏天即系短啲啦， 系啦，好似你哋咁讲会焗噶嘛，咁可能夏天又会整翻少少凉爽啲嘅，咁同埋有啲可能佢去仪式嘅时候要隆重啲嘅，咁就整啦，咁所以佢系有好多好多个假发嘅，即系帮佢做呢啲假发嘅师傅咧，佢都请咗48个咁样。咁所以咧，即系一大班嘅贵族，即系戴咗假发之后咧，就令到啊开始就流行起嚟啦，咁系啦。咁我哋听首歌啦，听新闻翻嚟就继续同尹大人同莫莉讲下呢、這个即系假发嘅演变史啊。 曾旧那漫画玩具安躺于在我枕边，沉淀后幻想寂寞都花光了两天，踏上车厢加快了路段视线，到海边呼喊出命运多变，海鸥跟斑马次次未遇见，被隔阻不需搁浅，尘封世俗无谓的道理，人海中故地寻觅，风中起舞在细段旋律中跟你，告出这困局迷雾的日记，同天空放任游历，兜转千次再与你停低喘一口气，当闹市寂静新开小店那一间，凝望着漫天雾幻，可跨海再上山，弹斜画画中角色逐渐渐淡散开，不可再迅速地牵挂，愿我可把感觉留在下一格，别怕要放胆去吧，

嗰度， 系 即摆翻喺个花盆度啊。 但系呢个就要嗰个人本身自己都有啲货仔先至可以分散投资嘛。即如果本身就 系 即系好光或者好秃嘅话，咁就唔得啦。 我真系唔知咁样，我真系佢哋如果好秃嘅时候点算咧？ 就要揾其他头发啦，就唔能够用自己嗰啲咯。咁始终好似用自己嘅好似好啲。 排斥咧又真系唔知喎。 呢个真系唔知喎，系啊。咁但系咧，我就见即系而家即系呢个社会上咧，即系好多人都仲系好着重自己嘅头发啦，无论系男人好啊，定系女人好啦，始终都会觉得啊，有头发即系浓密嘅头发咧，就系一个健康嘅象征。 有头发边个想做辣痢啊？ 有生命力啊，咁样 好似棵树咁样，有树叶噶我。 冇错啦，咁如果甩头发，其实都几大。即係幾煩惱嘅，係會令人咁、 啊、 好彩而家即係科技進步啦，越嚟越、以前就話個假髮好假咁、但係而家咧都即係有好多種唔同嘅手術啊等等都可以幫到㗎啦。咁、我喺網上面咧見到一篇報道啊，咁就係有關於喺台灣嗰邊嘅。咁佢咧就係、是、即係一個賣假髮嘅公司啦，佢就有一個嘅數據。咁、你哋不如又估下。咩年龄嘅人啊，喺呢个假发上面嘅消费力系最高嘅咧？ 台湾啊，台湾我估系后生仔，因为台湾佢哋个假发工铺头咧，系真系成行成市噶，系普遍过香港几廿倍噶。 你见到系好多后生仔喺度嘅， 同埋佢西门町都好多啊，已经，即系佢哋根本上系攞嚟当 party 玩噶，好多都，所以我估系。我估系25-35嗰啲啦，系啦。 咁问第人咧， 我中年嘅男女士， 中年男女士 系啊，女性都有秃头噶嘛。不过其实系睇下边只啦。如果你话紫色啊、粉红色啊 ，cosplay 嗰啲， 嗰啲 cosplay 嗰啲咪梗系细路仔啦。 嗱，佢根据呢一个嘅数据咧，佢就话男人嘅消费力咧就系女性嘅1.6倍，即系男人使嘅钱会多啲啦。咁而其中咧，以30-39岁嘅消费力咧系最高嘅，即都偏后生。 系 咁而女性咧就冇咁后生就玩呢啲头发啦， 即系20几岁就玩。 佢哋就去到唔系，佢哋老啲先， 老啲 系啦。佢哋女性咧就去到50-59岁嘅消费力咧就 系 最高。不过头先， 你其实讲呢个咪就系其实佢哋甩头发嘅年龄咯。 系啦，但系头先莫莉讲嗰个咧都有一个真系有一个趋势。原来佢话咧喺台中市的男性咧，以20-29岁咧系排喺第五位，即系佢有几个嘅年龄层啦。佢话呢个20-29岁咧，都其实都几多人去帮衬买呢一个嘅假发嘅，即系话显示青年假发风咧开始就吹起上嚟啦。所以你见到嘅咧系真噶，真系啲男性就会即系后生仔啦，会买嚟玩嘅。 所以系咪即系话，如果我哋揾一个伴侣或者揾一个外女喺台湾嘅话，首先约会嘅时候摸下个头系真定假先，系咪要咁啊？ 即系以假乱真啊！而家嗰啲真系可以去到。但系咧，佢就话原来卖俾男人同女人嘅假发嘅价钱咧，都系有唔同噶。 咁梗系啦，女仔啲头发长咁多。 嗱，你以为啦？呢、這个正正正以为 啦。吓， 人可能贵啲噶。 点解咧？ 因为男人好难整个发线噶，你有冇睇嗰啲清朝嗰啲片啊？我哋如果做电影就会知道，即系佢咪要啲演员剃咗光头，即系唔系剃半个光头啊嘛前边，咁然后系嘅系头壳顶嗰度先开始有头发噶嘛，然后但系佢哋有个网咁样黐落去啊嘛，嗰啲位先系好难做噶，同埋啊，我记得我好似拍嗰套戏嗰个服子啊，就梳化服啦，系咪应该系造型师啊？佢话啊，你导演你要，如果你真系要咧，我就要订噶啦，要即系嗰个好红嘅叫咩咧？假发师啊，咁啊成$10,000噶喎， 哇！咁嗰啲应该都真系好真噶咯，系啊，真系好好质素。 系啊，咁佢要拍戏唔觉，因为其实如果你又系有条网喺前边咧，咁如果我哋又要，即系我哋拍戏，咁你又要唔通俾观众笑咩？咁你又要用 C G， 即系用呢个特技效果抹嗰度系钱，咁呢度系钱，咁梗系希望真真实实拍到冇咗嗰条网线好啲啦。所以我谂 男士都会有啲难度嘅。 系、男士当然诶，佢嗰个发型可能即系要做到像真咧，亦都即系要好花功夫同埋技巧啦。再者咧，佢呢一间公司又讲点解通常咧卖俾男性嘅嗰顶假发咧系会贵啲咧？咁当然佢就唔系问大人嗰只超靓嗰只嚟噶啦，即系普通几百蚊嗰只假发啦。佢话咧男性 set 得个价高咧，都要针对翻佢哋个消费习惯嘅。佢哋觉得女人咧就买嚟咧，通常可能就真系次数会频密啲，咁所以你平啲咧，佢哋就会咁啊平啊，买咗先算啦，或者买多个替换啦咁样。但系相反咧，男性可能就冇女性嗰个消费意欲咁强劲啊，即系佢哋未必咁 frequent 去买一样嘢。咁但系当佢觉得嗰样嘢系啱嘅时候咧，佢就鬼贵佢都肯买嘅，即系只要中意咧，佢都会舍得买嘅。咁所以佢话喺定价方面咧都有少少唔同。好啦。咁我就想问一下敏达同埋莫莉啦，你哋知唔知道点解啊？以前啊，即系法官啊、律师嗰啲，又要笠个假发喺个头度咧？ 系咪代表贵族绅士嘅，即系代表个地位系高啊？所以佢哋就咁做啊？因为头先你话假发嘅始源就系因为啲贵族啊、权贵啊嗰啲噶嘛，咁所以法官亦都系个地位好高噶嘛，咁所以佢都要戴假发咯。律师系要大律师先噶嘛，系咪啊？ 其实就系呢个咩啦，法官就系呢一个名副其实啦。法官啊嘛，系咪？即系头发同埋毛，吹啊吹啊，因为我谂唔到点解。 系咯， 咁啊，咁听首歌翻嚟开股啦，我哋 好啊， 好。 痛一切都未好，除了挫折面前仍有路，除了现世总有某些修补可以做，残破世界令人学成悲观中找鼓舞，来舒减身边恐怖，能照料你日子都不算早，尽量去弥补难逃那烦恼，修修补补，乱世中一起苍老，沿途在修理着熄灭的曙光，祝你在乱留下平安。真爱是任何形状，对付百孔千疮，谁能望穿我这种健壮非健壮？形势坏透，只好对抗，由我硬撑着，使你心安。谁也破了等某位去补，而你有我保养和爱慕，逢了散开穿了再补，这乱世未必可受离谱。牵手偕老，沿途在修理着熄了的曙光，祝你在暖流下平安。真爱是任何形状，对付百孔千疮，谁能望穿？ 心慌。 听过有 DJ 银河修理员。咁咪繼續同敏達人同莫莉咧就講下呢個假髮啦。頭先咧就問啊，到底啊，即係點解喺法庭上面法官啊、律師會戴假髮嘅咧？咁首先第一個原因咧，即係有講啦，就話其實佢呢個長嘅頭髮咧，即係古時嚟講咧，就有一個即係俾人覺得係公正同埋公義嘅感覺，即係好嚴肅嘅咁樣。咁首先就係一個象徵意義先啦，笠咗個頂嘢喺個頭度。咁第二咧，我覺得一個解釋係幾有趣嘅，佢就話啲律師咧，即係除咗會戴假髮之外，即係我哋睇嗰啲劇集啦，咁亦都會即係著嗰啲黑色嘅袍噶嘛。係，咁佢哋咧就話原來咧，即係依一個大家喺法庭上面，即係啲律師啦，都著袍啊，戴假髮嘅好處咧，都係可以稍微咁樣去稍微掩飾翻，即係各個律師喺年齡啊、性別啊，甚至喺衣服上面，即係一啲特徵嘅區別。即係譬如可能有啲人係。有啲律師肥啲，或者有啲律師係秃头嘅，或者佢喺自己衣着打扮上面係即係突出啲嘅咁樣。咁原来大家都一致着呢一个即係好似 uniform 咁樣，有一件袍啦，有一个嘅假髮啦，就稍微呢就可以等大家望落去嘅视觉上，甚至係最重要係俾法官个观感啦，即係好似会盡量一视同仁啲囉。咁我觉得呢个解释都几得意嘅，問大人你认唔认同呢？即係有呢一個作用，你覺得算唔算都收到效果呢？ 都可能係嘅，等於可能佢哋以前就等於全部穿西裝打呔啦，咁你後生仔又好似老成啲咁樣。 咁就好 似話俾啲係啊係啦，咁而老嗰啲咧又老嗰啲冇頭髮啦嘛，戴翻個假髮又好似後生啲。 咁總之大家就似翻大家啲啦。 係啦，總之大家一樣咁多頭髮，同埋一樣咁個袍。 係啦，咁就公正啲啦，不偏不倚啦，唔會幫一個多啲頭髮或者幫一個少啲頭髮嘅咁樣。咁但係其實原來咧，關於呢個假髮咧，曾經都試過喺十年前到咯，我諗喺美國咧都掀起過一股嘅風潮啊。我唔知道你哋知唔知道或者有冇记得呢？ 摇滚风 唔系摇滚风，系婴儿嘅假发风啊！ 吓，唔知道呢个， 你哋有冇听过？喺美国咧，原来之前试过咧，就系有一啲即系假发嘅制造商咧，就去整一啲俾 B B 戴嘅假发。咁嗰啲嘅造型，譬如有边个咧？嗰阵时都特朗普都未做总统嘅，就 Donald Trump 嘅发型啦，即系一啲比较 signature 啲喺外国大家会即系为人熟悉啲嘅发型咁啦。咁咧就做咗一个 B B 嘅 size。咁就俾啲 B B 去戴嘅， 咁得意嘅， 系啦，咁啊， 法官 B B 咁样， 系啦，佢就有几个几个明星嘅，有一个咧就系Bob Marley 啊，即系牙买加嘅歌手，即系好似一啲鬓边啊咁样咧，即系 drag lock 头啊咁样，咁总之咧就比较得意啲嘅，咁啊有一啲叫黑人头啦，叫做非洲黑人头啦，佢叫做，总之就有几款啦，有啲乱嘅头发咁啦，咁每一顶咧大概就100-200蚊港纸啦，仲话咧嗰个销路唔错噶，咁不过咧后嚟就有啲人就话啦，话佢哋唔应该咁样咧去整嗰啲 B B 啊，即系话B B 根本就唔需要假发嘅，即系嗰啲即系英国嘅移福人士咧就话唔可以咁样做嘅，又唔卫生啦，又危险啦，应该小朋友食咗又点咧咁样， 同埋焗到佢哋细细个几岁就冇头发啦， 系啦，同埋就话咧戴假发一定会有闷热嘅感觉嘅，咁就批评呢一间公司啦，咁但系后来呢间公司就话咁你哋又唔使太过认真嘅，咁都系买嚟玩下影下相啫咁样，咁都曾经掀起过呢一个风潮。 潮嘅。 嗯， 系啊。咁如果俾你哋啊，你哋 咁玻璃心嘅嗰啲人， 系即系话觉得 系咪用呢个字唔啱咯？唔知你嗰啲中意戴咪戴，戴唔戴咪唔戴咯，戴都系戴一阵啫。你放嗰啲 B B 会同你戴好耐咩？ 但系佢就指责嗰啲买假发俾 B B 戴嘅妈妈啦，即系父母啦，即系话啊，你唔应该即系买俾小朋友戴噶咁样。不过我谂呢个都系风气嚟噶啦，即系做咗一样嘢，实有人出嚟企出嚟话，或者有人觉得得意，有人中意唔中意啊？咁但系你哋会唔会喺即系 touch wood 啊？有一日头发比较稀疏嘅时候，会拣戴假发咧？ 我会噶， 你会 系啊？因为可能我谂我好面对现实嘅，好难接受嘅。 系 我 因为我见我啲朋友老过我嗰啲有冇咁嘅问题都大， 系但系 O K 即系个望系几靓嘅。 哎呀，我今日呢个系假发嚟噶咁样咯，系啊， 系 莫莉咧， 我谂紧啊，因为如果一戴嘅时候就长期要戴噶啦，因为如果你今日 唔系咧可以戴帽噶嘛，你热嗰下或者搵搵头巾包咪得咯，我谂定晒噶啦啲嘢俾我。比较接近嗰个摊位啊， 咁好明显我接近啲，因为我不嬲都比较少噶嘛，咁所以其实我有谂过噶，我用尽好多方法，我成日都话我嗰啲头发系呢个非物呢个保护嘅文化遗产嚟噶啦，已经系我嘅， 系物质噶，但系 系啊物质嘅， 系物质文化遗产嚟， 物质嘅系啦，非文化啫，系物质嘅，咁但系咧，其实咧，即系我都喺度谂，第日会唔会戴咧？我觉得我未必啊，因为我惊我连紧鱼嗰啲都焗到甩嘛。 唔系你戴一日，你戴一日半日，譬如出下 show 咪戴咯。平时你咪戴顶帽啊，即系戴顶草帽啊，即系有风扣嗰啲咯。 系啊，我都谂紧，如果再严重啲嘅时候，可能都会咁做咯。 哦， 系啊，但系 我觉得而家嗰啲都靓嘅。 同埋咧，我都忍唔住，我要 share 个少少嘅咧，就系我见到喺呢个 Facebook 嗰度咧，就有条片，系一个都几。即是一个发型师啦，咁佢就帮嗰啲咧，即系差唔多点讲啊，一九届啊，你知唔知边啲嘅男士梳啊，梳头啊， 哦，一九分界系嘛， 系啊，即系其实我见到啲男士真系得翻几条毛噶咋，佢未必系三毛咯，即系五毛到啦，可能冇五毛啦，七毛啦，五毛啦，第啲意思 咁， 谂错咗，即系佢咧就得七条毛嗰啲，七条毛有一九届咁，其实咁但系咧佢咧就用一只嘢喷，系可以喷黑。咁然后我见到嗰七条毛咧，真系变到佢梳下梳下梳到好似蛋挞头咁，好劲啊！ 咁劲 系咪好似毛毛咁样噶？佢喷完之后， 因为你知啲 resolution 低啦吓，即系我会觉得系泡点讲啊，系一种粉状或者泡沫状之间嘅嘢咯，即系你远睇都觉得嗰个人系，因为佢你喷完即系佢有感觉到厚度嘅，即系佢应该 produce 到厚度出嚟嘅。咁所以我都觉得好神奇啊！即系男士恩物啊，直头。 另外最紧要唔好落雨咯，不过 系啊系啊，因为其实坊间而家有种叫做纤维粉啊，黑色嘅。 系咪呢只嚟咧？可能 系 呢只 嚟。系啦，即系总之你喷完之后就会密啲咯，但系其实佢系一啲纤维嚟嘅，就黑色嘅纤维，咁就即系等于渗咗一层粉状黑色嘅粉状喺顶，所以你就觉得好似多啲咁咯。 因为其实你觉得光头，因为见到头皮肉嗰种色啊嘛，同嗰种令啊嘛，只要其实你用少少黑色嘅嘢咧去冚一冚佢，你又唔会觉得咁啊。咁所以可能佢就冚咗黑色个面，然后咧有少少涨啦，因为佢系粉啊嘛。咁然后佢再用佢嗰七条毛再立一立啦，咁即系好似个面嗰度啊。个面真系疏乎你啊！ 即系正所谓得咗，系立即得咗咁样。咁我哋可以得闲嘅时候再研究一下呢个话题啊！始终我哋都需要面对噶啦。 Hey baby, you know what？ 你听到嘅呢首歌系命中注定嘅 ，It's meant to be。 来自我一种惊世佳绩。粉丝不会免疫，是佢一超于一切领域，是佢一位位独有魅力，无奈我甘心不下收成，臣服你最佳姿态理力，是佢一超高质最究极，最佳出发是为正义，姿态最完美，谁都不对我嫌弃。会考即使得最美，用错字眼不会死，粗糙也善美，受 最快忘记，大造是我的印记，大造令你心也起。最有个性是会处理脂肪，这身体总有重力，那需警方。你最爱是我的 baby fan， 最爱这叮当。我有种惊世价值，迷惑你粉丝不会免疫，是佢一超于一切。 买建筑物作为医疗用途。安倍话扩大紧急状态令的适用范围，用意是避免国内人员流动，减少八成社交接触，期望倾全国之力对抗国难，以防医疗系统崩溃。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3438点，跌6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792点，升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71，瑞士法郎0.97，加元1.413，人民币7.079，英镑对美元1.244，欧元对美元1.084，澳元对美元0.63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4.56美元，卖出1726.78美元。天气方面，一道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1度，日间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下周初潮湿有雾，中后期天气较凉和有雨。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啲不安同焦虑。政府亦明白。在不断转变的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们责无旁贷。在这个时候，继续凭着每个人的努力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喂，刘德华，记得收听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杰同磨莉，敏感时刻。 我 man 你都 man， 有事唔使惊，有种女汉子崔杰同。 好，今日礼拜嘅有种女汉子咧 ，Kitty 继续嚟到揾纹身师阿 Mer 咧，就教我做纹身嘅阿 Mer 你好 ，Hello Kitty 你好。 咁上个礼拜咧，阿 Mer 就讲咗佢点样入行啦，咁啊先就话自己系好中意画画，咁后来咧即系因为工作嘅关系认识到啲纹身师咧，就觉得哇好有意义啊，因为咧帮人哋纹一啲对佢哋嚟讲好有纪念价值嘅嘢喺自己嘅身上，咁即系好话冇听啦，即系有时啲嘢咧。都会有变的。咁我想问阿妹，你有冇试过有啲客人咧嚟揾你嘅纹嘅时候咧，哇，真系好一股热诚啦，或者对佢嚟讲可能系即系发生咗啲好值得纪念嘅嘢？点不知咧过咗冇几耐就阿妹可唔可以帮我洗咗佢？你有冇遇过呢啲咁悲惨嘅事件啊？ 其实系有噶， 多唔多发生嘅咧？其实 喺我身上发生就唔多，但系有发生过，因为好多时候都系佢哋揾完其他纹身师纹完。 跟住怕尴尬、哦，所以就会找另一个纹身师去冚嘅、 哦。即系唔会又系你整，又系你洗咁啊？ 又系我整，又系我洗， 都有、啊、 都有嘅、哦，但系就少啲咯。好多时就攞住其他纹嘅过嚟洗，但系佢哋洗嘅原因可能系嗰段感情过咗啦咁样。 咁佢洗嘅时候有冇好唔开心啊？定系其实真系过咗？你快洗啦，好狠嘅。 好狠嘅，好多都好狠先上嚟做呢件事，系啊，好多都好狠嘅。 咁但系上次阿妹你讲洗系好痛噶嘛？咁、嗯、洗个原理又系点咧？因为上次知道纹咧就系攞嗰啲纹身嘅针啦，一下一下咁样吉落去啦。咁洗又系用啲咩工具咧？ 其实洗咧会好似我哋女仔脱毛咁样啦，佢系或者做激光咁样啦，佢系搵支 laser 喺你个纹身上面，直情系嗒一声。跟住佢就會燒，一燒就係燒你有紋身物嗰一層，咁就類似係燒，即係燒窿咗嗰個皮啊。咁佢就其實係結焦連埋啲物帶走。咁可能你紋嘅時候紋一個鐘嘅圖啦，你洗可能要洗20次都唔奇，因為 20次 係啊，即係一次係冇可能洗得甩一個圖。就算係最簡單黑色嘅線，其實叫做最易洗啦，黑色線你都可能要起碼洗10次先至得咯，係啊。 因為每一次可能只不過是褪了少少色，即係結焦跟帶走咗少少顏色咁樣。 係啦，同埋你其實洗完一次，你最好咧要等翻幾個禮拜，等你個新陳代謝真係帶走咗啲色，同埋即係底層又帶走啦，面層結焦嗰陣又帶走，你先至可以去塗第二次咯。係啊， 我真係如果我要徹底咁樣洗走一個紋身，可能係要講緊一年。或者大半年， 冇錯，睇你個圖有幾複雜。即如果你個圖係直情上曬色嗰啲咧，佢會洗得更加耐咯。 上次咧你有講到啦，即係如果我哋嘅身體有變形嘅時候，即係有肥咗啊嘅時候咧，啲圖案都會走樣噶嘛。咁所以你就建議紋翻啲花啊，咁嗰啲即係頂籠都係撐大咗，唔會成個形狀即係睇到佢唔同咗樣啦。咁如果我巢曬皮啦，即係我已經可能年紀老邁啦，咁咪就係對於紋身嚟講，係咪都有一定嘅難度呢？ 其實都係嘅，如果講真，我冇紋過啲好老嘅，可能最多都係60多啊咁樣，即係都皮膚都仲有一定嘅韌力喺度嘅。咁有時如果譬如你60多嘅皮膚同你真係20歲嘅皮膚係差好遠，其實20歲其實你基本上輕輕掹下啲色油已經食得好好，即係好 smooth 咁樣嘅。但係如果上咗年紀嗰啲，多數係可能撐大曬個皮啦，跟住我哋再落針，啲顏色都唔係話下下都會好平均咁會落到一條好平均嘅線啦。 巢皮咧，我咪就未試過紋啲好巢噶啦。咁暗瘡皮膚你有冇試過咧？即係有啲人唔係個個都好似你咁滑正噶嘛，有啲可能即係我背脊咧比較油嘅，油脂旺盛會生啲暗瘡，但我又想紋啲嘢喺個背脊喎，咁你會點樣搞呢？ 其實多數遇到啲暗瘡位咧，我就會 skip 咗佢嘅，即係如果佢有一兩粒都還好，咁我就話不如你好翻之後，等佢哋啲暗瘡都平翻，我先至幫你再補翻個幾條線啦咁樣。係，如果唔係，其實紋咗上啲暗瘡度，你又要整損佢啊，其實都係會甩色嘅。 咁之前介紹啦，即係話我哋細個嘅時候咧，可能即係啲長輩就會話：哇，有紋身嘅肯定係壞人啦、啊！咁即係會有呢一個咁嘅印象噶嘛？唔知點解，即係可能或者睇戲咧，多數嗰啲收數啊嗰啲咧，大大隻隻嗰啲咧，都會有個紋身喺度嘅咁啊，即係有陣江湖味啦。咁但係阿妹你即係咁，即係一個女仔點解會接觸呢樣嘢？你接觸嘅時候，你屋企人有冇反對？即係話：唔好搞啲咁嘅嘢啦，你畫畫咪畫畫啦，做咩要搞紋身啫？ 其實接觸咧就係細個真係勁曳，純粹係經過咦上面寫住紋身喎，跟住又放暑假冇嘢做，不如上去試一下。我記得嗰陣第一次紋嘅時候，仲係上到間鋪頭咧，掀開人哋本簿揀嗰啲，跟住嗰陣就後期揀咗一個諗住試一下係咩感覺，所以都好細粒嘅第一個係啦，咁我紋完之後，我記得放完暑假， 屋企人睇到啲 係啦，翻咗屋企喎，跟住咧，我第一個家俾我媽睇，跟住我媽話：假假貼紙嚟㗎，你快同我著甩佢。好多父母都係依個反應啦。後嚟聽翻啲客講， 咁但係佢發現係真嘅，有冇好嬲咧？ 佢就唉咁樣啦。 因為其實你都係嗰啲反叛嗰啲嚟噶， 係同埋其實都好似改變唔到咁樣。 咁又係都聞咗咯，唔通洗咗佢咩咁？定係佢有冇叫你洗咗佢啊？ 佢哋應該唔知道有得洗啩，嗰一刻太激動啦，應該諗唔起，都冇嘅。 咁但係到你話要做紋身師嘅時候，咁屋企人啊或者身邊嘅朋友會唔會覺得哇呢、這個女仔咁多紋身嘅咁樣？ 其實我做紋身師的時候呢，我那陣是未開始紋很多的，即是都是一些很細粒啊這樣。那直至到開始了做紋身師，接觸多了紋身師，就覺得哇好漂亮啊，那個又好漂亮，然後就很想儲曬上身這樣。那屋企人都會話嘅，即係每次見到佢哋，咦你又多咗嘅咁樣講。但係如果我真係一路即係講轉行嚟講，佢哋就其實好支持、好鼓勵嘅，即係佢哋覺得嗯你終於揾到啲你自己真係中意做嘅嘢，因為其實嗰陣做廣告啊、成日 OT 啊，佢哋都見到我辛苦。 咁屋企人明白你，即係知道你個即係才能喺呢度發揮到，咁就即係等你開心啦，亦都冇好傳統啊或者好守舊咁覺得紋身就係唔好啦。咁你有冇試過譬如出到去即係認識啲朋友，或者我唔知你會唔會見男朋友嘅家長嘅時候，第一次都會即係封一封住先咧？因為我記得我都識得個阿姨咧，咁佢咧都好似有紋到喺只腳嗰啲位嘅，跟住有次佢話家長日啦，跟住佢就要特登著翻條長褲啦，佢話都唔知嗰啲 miss 會唔會即係好傳統咁喺度諗啫，哇佢啊即係為人父母都喺度整個紋身就係唔知點樣咁樣，咁你有冇遇過呢啲情況咧？ 其實 定係你好坦蕩蕩嘅， 我都幾坦蕩蕩。應該話一開始做嘅時候，我都有嘗試收一下，即係譬如見啲長輩真係會收一下咁樣嘅。 即拜年嗰陣時 啦。係啦，拜年嗰陣都會收一下，但係其實去到依家譬如聞到上頸嗰啲，都覺得算啦，遮咩都見到㗎啦。咁 除非著樽領啦，聞到。 係啊，所以依家都冇收咁樣，係啊。 咁上次我記得你話紋邊啲位係最痛咧，就係譬如可能肋骨嗰啲位咧就痛啲啦。咁但係作為紋嗰、那個，有冇話邊一啲部位係嗰個技巧係最難嘅？ 其實都會係肋骨位沿住個肋骨嗰啲位，因為嗰啲位咧個皮膚嗰、那個。彈力比較大，咁有好多時候你掹到盡，其實你都真係未掹到盡啦，即係嗰啲位會比較要好用力先可以掹到盡。同埋因為紋嗰啲位嘅時候，譬如嗰、那個客人唞氣啊，就算好輕嘅呼吸，佢都會影響到個皮膚嘅蠕動咯。係啊， 咁閒閒地一個紋身都紋可能一兩個鐘啦，即係最快都咁。有啲你上次講就話紋幾日啦，即係嗰啲大 project 要紋曬成隻手臂或者成個背脊咁。嗰、那個時間你哋會唔會傾偈咧？因為我聽你講咧，你又要真係好準誠啦，咁你要用力去掹住佢嘅皮膚啦。如果一錯咗又要修補啦。咁但係嗰幾粒鐘又真係好悶嘅喎。咁我啲客人係應該點樣咧？佢應該瞓覺啊？佢應該傾偈啊？定係應該點樣咧？ 其實好多時候我紋身我都唔會講嘢嘅。咁因為我保持集中去做每一條線，跟住個客人咧，好多時候就會自己帶啲戲上嚟睇啊，係啦，我有時會帶埋啲朋友上嚟一起傾下偈啊，咁樣咯。即係如果唔係問啲會喐到嘅位置，其實傾偈都可以嘅，係啦。 你鼓唔鼓勵佢哋瞓覺咧？定係瞓覺就唔好啦？定係瞓唔到其實因為太痛啦？ 其實瞓得著係好事嚟嘅。 有冇啊？有冇啲客係瞓得著？你紋身啦，我瞓啊！ 我紋咗呢幾年得一個女仔瞓得著，唯一佢仲要係紋尾龍骨啦，好勁啊佢！因為其實尾龍骨一般都會大感覺少少嘅，咁我佢趴低咗紋，到我紋完嗰刻。咦，我諗緊點解佢唔問我係咪完嘅，我停咗咯喎咁樣，跟住咧我要拍醒佢咯，佢仲流咗滴口水喺我個枕頭。 呢幾年都攰啦，睇你佢咁痛都瞓得著。 冇錯，真係好攰。 紋咗咁多嘅客人啦，有冇話邊一個你係最難忘嘅咧？ 最難忘如果講最難忘，我試過紋有一個係外國嚟做嘢，佢一個法國嘅男人嚟嘅，目測應該四五十歲嘅，咁以我所知佢係做化妝品公司嘅高層咁樣啦。咁佢嚟揾我紋嘅時候，其實佢點解要紋嗰個故事？佢係想紀念佢離開咗佢嘅女朋友。 咁當時 佢主動離開定係俾人飛咗？ 離開咗佢。咁佢問嘅時候，其實係一啲好簡單、好 abstract 嘅圖嚟嘅啫。當時，但係一路問個過程個幾鐘，跟住問下嘅時候，佢就開始喺度。 我一路問一路喊， 係啊，但係我會覺得，係咪法國嘅男人真係特別感性呢？係啊，佢真係好傷心咯嗰次。 咁問完之後，你覺唔覺得佢釋懷咗咧？ 都各有， 都好似了結咗件事 咁。係啊，都有同佢傾翻發生咩事啊咁樣，即係好八卦咁問佢。咁可能又傾咗出嚟，講咗出嚟，跟住佢都 OK 咁樣，佢話紀念一下啦咁樣。 咁啊咁就咁聽咧，我覺得好似紋身師同啲客人咧都好似會成為到朋友咁，因為佢哋將嗰樣好重要嘅擺喺自己嗰個身度啦，即係想永久地咁，而佢會將呢一件事即係好赤裸裸咁樣同你溝通，即係話俾你聽噶嘛。 係啊，其實年中真係聽唔少秘密嘅。 有冇啲係好爆嘅？除咗呢啲咁浪漫嘅之外， 試過這個又唔係話啲好爆嘅，但我會覺得幾得意嘅。有個女。佢啱啱夠18歲，走咗嚟揾我紋身。咁佢其實係紋咗好多個好細粒嘅圖咁樣。咁隔咗冇幾耐，隔咗年幾左右啦。跟住咧有一日，佢就帶埋佢阿爸佢阿媽上嚟喎。咁我嗰下覺得其實有少少好驚，因為我唔知係點樣嘅， 因為尋仇我揾你， 但係其實 做咩紋我女啊咁樣？ 其實係佢阿爸阿媽要紋身喎，跟住咁我問佢你哋紋咩啊咁樣？因為佢個女個名有個名字日月明咧，跟住佢哋就話我哋想紋太陽同月亮啊，我哋想嘗試下感受個女感受嘅嘢，所以我嚟紋身。跟住我覺得好感動。啲對父母好好啊， 即係佢又唔係反對，佢又唔係想嚟找晦氣喎，即係佢係想知道佢發生緊啲咩事咁， 了解一下個女。其實依個係一個好好嘅親子活動。 咁有冇啲人係會紋上癮嘅咧？因為我覺得即係好似阿 Mary 咁，你譬如做呢行啦，咁你越見得多就覺得越靚啊，咁可能就會越紋越多。我都見到有啲朋友即係頭先提過阿姨咧，其實佢都越紋越多喎，係咪真係會有呢個上癮嘅感覺？ 其實都會嘅，有啲人咧就會覺得我好中意嗰隻痛啊咁樣。咁當然我自己唔係呢啲人，我冇辦法感受啦。咁我自己就係覺得譬如紋咗喺隻手嘅上臂，我就會覺得下臂好似空溜溜，係時候加啲嘢啦，咁樣就會一步一步咁樣紋落去。 從美學角度嚟睇，要襯翻係嘛？ 冇錯啦，咁又唔可以左手有右手冇噶嘛，咁又紋埋右手 就對稱翻啦。 咁又唔可以手有腳冇噶嘛？ 咁上下又對稱翻， 冇錯啦。 咁有冇啲地方係你哋唔會幫個客紋，定係唔係啊？總之你夠膽，我都會可以幫你做得到嘅。有冇人紋塊面嘅咧？ 其實都有嘅，但係 紋喺邊度？ 佢哋依家好興會紋喺髮線對落眉上面嗰啲位啊，或者紋喺晾住條眉有個字啊，或者眼下面可能有少少符號啊，咁樣都會有嘅。甚至乎有啲人係紋個嘴唇。 嘴唇入面， 冇錯， 嗰啲 即係直情要反出嚟先睇到嘅都會有咯。 咁咪爆血咯，嘴唇入面，即係佢唔算係普通嘅皮膚嚟嘅喎， 同埋都應該好痛添啊！嗰啲位， 即係你都有做過嘅。 我冇啊，我冇啊，我自己就唔會做呢啲圖嘅，係啊。 但係你見到即係可能網上或者其他地方係會有。 佢哋會有紋啲好誇張嘅位置， 即係咩地方都紋得嘅。 係啦，其實基本上佢哋都會。如果香港普遍啲，可能會有啲人鏟住個頭去紋個頭殼頂啊，嗰啲都常見啲。 呢個都有見過嘅。咁其實喺香港做紋身師，使唔使要讀啲咩嘅課程或者攞啲乜嘢嘅牌照咧？ 其實香港依家紋身係冇規管嘅。 嚇！ 所以其實好多紋身師基本上我見有啲紋身師都會自學，然之後甚至乎喺屋企做都會有嘅， 係啦，但係譬如美國嗰啲，佢哋就一定有規管，你一定要係一間有衛生牌照嘅公司啦，一定要係鋪頭啦，同埋你要攞即係每個 artist 你哋都要考一啲類似醫護牌咁嘅牌照先做得紋身師咯。 咁呢個好合理，我覺得。 係啊，其實我都覺得香港應該盡快成立呢啲嘢， 因為其實即係紋身嚟講，即係對於喺香港啦，我覺得而家都唔算話好冷門，其實都幾普遍咯。 係啊，係啊，咁、啊、所以如果再有啲衞生嘅規管，會更加保障市民。 因為始終都叫做有傷口啊嘛，係咪啊？ 同埋啲針其實個來源亦都好大分別嘅，係啊。咁如果你當然你入歐美牌子，真係有牌子嘅針，其實佢都一定係消曬毒啊，衞生好多先啦。 咁我覺得有急救牌都好應該啊，即係譬如你聞聞一下，跟住個客人痛到暈咗或者頂唔順，咁你都識得即刻救佢嘛。你有冇試過遇到一啲其實好怕痛嘅客人，但又要走嚟聞身，咁聞聞一下佢半途放棄咗，或者嗰個過程要拉長咗？ 我希望呢個客人冇聽到啦， 即係有啦。係點嘅咧？係男定女咧？ 其實係一個男仔嚟嘅，男仔普遍咧 個忍痛能力是低啲噶嘛， 因為女仔係天生係要生仔，係咪？因為 我有聽過呢個講法。 係啊，咁嗰個男仔咧，佢要聞後腰，跟住去到肋骨嗰啲位一路上嘅，咁佢就係聞一隻鹿啦，個鹿上面有鹿角，就係延伸做一棵樹嘅，即係佢個鹿角係樹幹嚟嘅。咁 suppose 咧，佢個鹿角上面有好多樹葉啊，係一棵好茂盛嘅樹啦。咁我就聞身，我會由下面至上咁樣聞嘅。咁当我闻晒鹿角开始加叶嘅时候，佢就话好痛啊！啲叶可唔可以下次先啊？咁其实我已经闻咗少少叶噶啦，跟住佢就走咗啦。之后我再 call 翻呢个男仔，我哋约期咯，不如佢就从此冇再复过我。 即係佢嗰隻鹿係其實得幾塊葉喺個鹿角嗰度。 冇錯，嗰棵就係一棵秋天嘅樹啦，係 冇樹葉嘅。 冇錯。 咁其實都唔出奇嘅，怕痛。我記得我細個釘耳窿都係釘完一邊之後就走咗啦。咁後屘又釘翻嘅，但係嗰下真係好痛。因為我記得係我媽間鋪頭隔離就有釘耳窿，係幾歲嘅就真係我媽貪得意話：你咁貪靚，你去釘耳窿啦，我俾你釘。跟住釘完之後喊住咁樣走咯，釘咗一隻。咁紋身都係即係要有呢個嘅預計啦，即係其實都要承受到一定嘅痛楚。如果唔係，你就紋啲。即係細只啲嘅咯，係嘛？ 試下先咯。有好多客人就係同我講定，我第一次聞㗎，邊個位最唔痛啦，我就聞嗰個位啦。 咁邊個位最唔痛啊？ 我自己覺得係手臂嘅外側啦，即係唔係陰肉位都 OK 嘅。 但外側就好明顯㗎啦，因為而家可能有啲人會中意聞咗，咁但係就喺啲比較冇咁外眼嘅位啦，係啦，即係要遮嘅時候都容易遮得到啦。咁有啲我見到，譬如喺手指啊、手指罅。嗰啲位置都有，其實有冇 trend 嘅咧？即係聞喺咩位置，或者聞啲乜嘢？ 我諗手指應該係 G D 底， 所以而家係咪興唔興啊？仲 依家都仲興，同埋依家都興聞埋手掌添，直情係成個圖喺手掌嗰度，係啊。 咁咪睇唔到啲生命線啊、感情線啊咁樣， 就聞個感情喺度啦。應該都睇到嘅。 手掌痛唔痛咧？手掌好多肉喎，但 手掌都痛啊！聽聞係啊。 你就唔知啦，因為你冇紋， 係啊，冇紋手掌。 嗱，咁今日咧，阿 Mir 就預備咗橙啦，同埋香蕉咧，俾我模擬，即係試下做呢個紋身師嘅感覺。咁入門我係應該畫啲咩圖案會比較容易成功啲咧？即係唔會走曬樣 啦，即係成功感多啲。應該都係畫啲花啊，我哋可以簡單啲畫啲菇啊又得，係啊。 咁最需要具備嘅技巧係乜嘢？即係手要定咁樣，定係要點樣咧？ 冇錯啦，就係手定心定 就得啦。即係個人要好靜嘅， 係個人要好靜，同埋你最好就係真係要左右手協調到咧。左手要攞住個鏟嘅時候，右手你都唔可以篤得太入啊、太淺啦，即係要控制啲力度啊。 好啦，咁啊，即刻揾阿 Mir 同我哋一齐试下呢一个文橙啦。 好。

23岁的被告在警戒之下承认自己是酒吧负责人。被告今日没有律师代表，他在庭上亲自求情的时候说，这个时势有十几名员工跟他搵食。处理主任裁判官认为，被告抱着侥幸心态营业，锁前门开后门，有计划地违规。美国传媒报道，中国政府隐瞒新型冠状病毒可能是由武汉实验室所泄漏。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重申，中方始终认为病毒源头和传播途径问题是科学问题，应该交由科学家和医学专家研究。又说世卫负责人已经多次表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病毒在实验室产生。世界上很多知名的专学医学专家都认为所谓实验室泄漏等的讲法毫无科学依据。赵立坚强调，流行疾病是人类共同的敌人，国际社会只有合理应对才能够战而胜之。中方将会继续同各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携手赢得这场人类和重大传染病的斗争。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3407点，跌9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792点，升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75，瑞士法郎0.97，加元1.415，人民币7.082，英镑对美元1.243，欧元对美元1.083，澳元对美元0.63。新西兰元兑美元0.5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4.57美元，卖出1726.61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1度，日间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下周初潮湿有雾，中后期天气较凉同有雨。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由2020年1月1日起优化公共交通费用补贴计划，超出400元的公共交通开支补贴比率由四分一提升至三分一，每张八达通的补贴上限亦由每月300元提高至400元。计划下的受惠人士涵盖的公共交通服务及费用和领取补贴安排就维持不变，详情上 ptfss.gov.hk 看下啦。 敏感时刻， 朋友圈， 茉莉。敏感时刻， 朋友圈， 茉莉。 茉莉。 礼拜朋友圈咧，请嚟呢个嘉宾咧，就系咧继对上再对上嘅余香莹嘅师姐，佢系阿卡赵慧珊。 Hello， 茉莉。 喂，我发现你公司个个咧，首先就好鬼单纯啦，同埋好鬼好吹水啦。咁我同你又识咗咁耐啦，更加直接啦，所有嘅嘢。 系、啊。 但系我冇谂过咧，即系继你嘅师妹，我怀疑佢真系学得你嘅真传啦。跟住個個都知道我肥咗十幾磅啦，你竟然仲同我講瘦啦，仲叫我喂唔好啊！ 我問你邊度啊？ 係啊，跟住之後仲叫我摸下你個 pat pat， 咁相信好多嘅 fans 係好羨慕我可以摸你 pat pat 嘅， 但會俾你鬧咯。 摸完之後同我講，佢話好多肉㗎，你睇下啦，咁你咪玩嘢啊！我 pat 你一倍啊！ 咁我摸下啦，一陣唔要。 係咁啊，請咗阿卡上嚟咧，就好似普通朋友傾偈咁樣啦。 係 識咗好耐㗎啦，所以咧根本上我都唔使準備啲咩問題。你不如直接自己讲啦，到底之后讲咩 好？好啊，等我嚟啦。到底之后咧，就系、是、即系我一直以嚟一个 concept 想做一首歌。咁、其实近排同埋旧年啦，咁我哋譬如呢、這个社会嘅氛围，无论好多人可能佢哋好 down，但系好多时佢哋要压抑住自己，唔可以去。 講大聲咁講出嚟，或者去嗌出嚟啦。咁、我就好想有呢首歌係寄語話，而家已經係最差嘅時候啦。咁、 大家都希望係嘅。 係啊，大家希望係 啊，你都明。咁、就希望已經係最差嘅時候，我哋都冇退路啦。咁、我哋點樣去自己？例如好似係當係我哋嘅疫情已經係最差，我哋點樣去自救呢？我哋空氣清新機又好，口罩又好，乜嘢咁？你先至會覺得我唔驚，我冇退路，只係諗辦法去生存咯。咁中間咧，我就好想同我個監製天媽講，就話好想有一種嗌出嚟耶靈掙扎嘅感覺。咁、但係到最後咧，都希望係個曲風。最尾嗰段咧就係俾翻重建利是美麗，希望譬如好似我哋都好想快啲無論經濟啊、疫情所有嘢都好翻起上嚟 嘅。係，但係你嘅温柔咧嗌出嚟嗰個掙扎咧，應該都係好温柔嬌滴滴嘅。不過歌曲入面咧係真係突顯到嗰種嘅。你係將呢一個故仔係講俾林寶聽。 我讲俾天妈听嘅，系啦，咁同埋公司听，咁、因为好搞笑啦，即系搞笑就系因为天妈佢系外国啲嘅朋友仔嘛， 咁佢应该未必会太了解今次疫情有几危险噶，大家睇新闻都知道。 嗰阵时我就系， 所以原本唔系叫到底之后，叫预计之后 啊，阿头的预计之后，咁佢就我觉得佢好搞笑，因为我就同佢讲，我想要系一种譬如好似呐喊或者系。一个声嘶力竭，跟住佢就oh yeah，咁我就问佢，其实你明唔明咩系声嘶力竭？ 你觉得佢 hea 紧你系嘛？Oh yeah，OK， 佢明我，咁我就谂啦，咁佢惊明唔明呢件呢四个字系咩咧？哦，其实你知唔知咩叫声嘶力竭？佢话 well， 跟住我话我就解释俾佢听，咁样， 所以之前真系 hea 你 ，sorry 又爆咗你出嚟添啊！ 系， 咁都不过好开心就系、是，即系佢做呢、這、一个系我觉得好系嗰样嘢咯，即系嗰个好沉郁，一开头嗰个抑压沉郁，然之后就带到去到最后个曙光咁样。 阿卡咧不嬲，每一次派歌上台都好有心思嘅，每一次咧佢都好有心思地咧去整一啲特别嘅周边嘅小礼物咁啊送俾大家咁样嘅。我好记得咧上次嗰个嘅插电好靓嗰幅画。 多謝你， 真系你啲画系好靓，同埋好有感觉咧，系嗰啲叫咩？ 好似塔罗牌， 系啊，塔罗牌，望塔罗牌，仲要你系嗰啲唔系邪恶嗰只塔罗牌，系可以令到心灵上面有舒服嗰只塔罗牌，有分嘅，我唔知道你知唔知啊？ 我唔知道啊，冇画。 有啲好邪恶噶个样， 真系噶， 全部好黑暗噶。 你咁讲完，我想去画嗰啲。 你明明而家话想治愈大家嘅心灵，你转个头你话整一个恐怖塔罗牌 ，O K 喎。 系今次但系咧，即系虽然就系头先我讲啦，治愈嘅心灵啦，但系我就咁睇个图入面啦，其实有个心脏喺度咧，有啲人都真系会吓一吓嘅，都想知道究竟发生咩事，做咩有个女仔会一个类似精灵咧？因为上次你都话你好中意画精灵，上次都有个精灵代表系你，你又记得噶， 真记得我。 知呢个精灵系咪都系你咧？但系点解要吊住咗个心脏嘅咧？ 系，其实咧系你见到个心脏系有啲一樽药水去装住佢嘅。咁、其实咧，每个人去拯救你自己个心啊，其实都系有用自己嘅药水去拯救。我想讲呢样嘢咋。咁另外你见到个精灵咧，佢又有翼又有鱼尾，美人鱼嘅鱼尾。咁点解会咁多嘢嘅咧？系因为我想表达佢无论喺个出水能够飞，入水能够游，佢亦都而家喺个空气度。即系话其实每一个人佢一定会有佢生存嘅能力。所以你系唔需要惊自己会死嘅，咁上面有个太阳啦，咁就系到底之后你永远都会有个太阳去照住你嘅，咁就系一件我觉得比较 positive 去 cheer up 人哋嗰样嘢咁样样。 但系我想话啦，呢一个嘅精灵啦，今次嗰个唔似你啊， 呢个唔似我咩？ 系啊，上次嗰个似你啲噶。除了你說話尖的耳仔似之外， 是啊，是個尖耳仔， 是啊，因為你瘦過這個精靈， 怎有可能 啊，我真的今天見到你嚇死我，你除了個鎖骨之外下面一排排的，你知道我恨了多久啊？ 不是，我這個位置就只有這個 一陣講下你係咪喺韓國咧，俾跳舞嘅人奴役啊！一陣講呢個先，但係講翻呢首歌咁除咗呢個之後，有個蠟燭俾大家啦，好有心思啦，因為個蠟燭原來係有特別唔同嘅寓意啦。 個蠟燭係其實咧有分顏色嘅，咁美女我就會揀粉紅色送俾佢啦。咁即係莫莉莉就有個粉紅色嘅蠟燭。 點解你哋所有公司所有同事，包括你哋嘅係啦宣傳人員，全部咧？ 都话你都就称赞你系咪？ 都唔真心嘅讲嘅而家，我 我明明先得識你哋嘅時候唔係咁 嘅，咩串爆你嘅？ 咁你其實好少見到呢個粉紅色係會發亂發光嘅嘢， 但你揾紙包住佢喎，揾紙巾包住佢喎， 係 ，但係小心啲啊！陣間啲人唔知嘅紙巾咧，攤著埋咧，著火。 大家唔好噴消毒落去啊！係 爆炸，到時真係到底之後啦。但呢首歌都有讲咧，就系话其实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有正能量啦，又系同埋就系想唔好每一样嘢都可以影响到自己嘅心情。嗯、对于阿卡嚟讲，边一样嘢最影响到你嘅心情嘅咧？ 其实我觉得依家一定系工作会影响到我的心情。 嗯。 尤其系有好多时咧，嗰日如果我嗰日个表演系有啲，譬如有啲差，有啲失误啊，又或者我讲错嘢咧，喺访问嘅时候，咁我就会觉得自己点解会咁样嘅错误都犯咧？明明一个你做得呢行，你就系 professional， 你唔可以错咯。咁就会好自责嘅。 咁算唔算工作而家就系你最难抽身嘅嘢咧？定系画画咧？定系跳舞咧？ 工作如果細分嘅話，畫畫同埋跳舞都係嘅，咁都係囊括喺工作咯。因為我覺得人生好難揾到一樣嘢，你係你自己好中意做，但係佢又俾到你生活喎。 嗯， 佢可以支撐到我嘅生活、我嘅精神支柱同埋我嘅家庭，所以我好尊重呢一樣嘢咁樣。 嗯， 咁而裏邊畫畫是其中一樣，我是很難，即係譬如我一要做，因為我點解成日咧啲人成日叫我交畫，即係譬如可能有啲 job 或者叫我交畫，我一係就唔畫咯，因為我知道我一開咗咧，我就好難停啊，可能我第二日要做嘢，我就會畫一個通宵，又或者係我會呆咗喺度好耐，唔想同任何人交談咁樣咯。 咁你嗰陣時畫展嘅時候，咪真係將自己自我封閉嘅咯？ 都真係啊，日日都通宵咯，所以畫展嗰排係個頭係爆嘅。咁一完咗畫展，即係未係第一日畫展啦，opening 啦，第二日我就可以唞啦嘛，因為已經交曬啲畫啦嘛。跟住 opening 先交曬啲畫。 opening 其實 opening 之前嗰兩日先交曬，講真。咁但係因為 opening 之前嗰兩日係不斷 interview， 到 opening 嗰日係一日到黑係癲咗咁樣企喺度，好辛苦啊，同啲人交談啊，點咁樣啦。咁 opening 之後嗰日咧就即刻發燒，然之後病咗三個月。我想是因为真的之前的 太大压力了。 是啊，但那时又没事，好彩没事。跟住就病了三个月，就是那三个月就失声了。 是。 那就是 prepare 我第一首歌的时候，我就那个打击其实真的很大。 是。但是你有没有听人讲过呢，就是说如果当一个人呢，就是那个橡筋掹得很紧的时候呢，好啦，当你完成了那样东西，一放假的时候就病。 就病，是啊。 好多人都是这样，我估你那个的迹象同一样的状态都 是。一样。 是。那现在听一下到底之后先啦，听完到底之后再讲一讲关于你嘅性格嘅嘢， 好， 同埋讲韩国嘅嘢， 好啊。 是你世界没有惊喜，全结尾最难那出戏，宁愿逃避回上世纪，如平常卖勇气。谁向你说着对不起，令你暂满足心理，来回答如要比，大概未算做抑郁自死。关心这段歌坛灰心得太早，相恋的半数还可但放松拥抱，相比起劫数情况已经很好。 晚间时刻， 朋友圈， 磨砺。 磨砺。 好啦，听完到底之后呢一首歌曲啦，翻到嚟咧朋友圈，今日咧有赵慧珊阿卡喺度，讲到咧即系有啲乜嘢令你最难抽身啦。另一样我好想知嘅就系、是，你算唔算一个犹豫不决嘅人呢？ 都算嘅，都算嘅。咁、純粹可能係某啲好細嘅位，反而係，即係譬如啲大啲嘅位，我就好快就覺得係做就做啦。譬如好似之前話搞畫展咧，我就冇猶豫過，我一做咧就做啦。 會唔會好驚？搞唔搞得成啊？不停就會審十六喺度諗呢啲嘢。 其實有喎，因為其實係要籌款噶嘛。咁、就同一個即係傾咗一個慈善嘅團體啦。咁我自己個心裏面諗死啦！如果冇人買我啲畫，咁我點算咧？咁、都有諗過，但係我心諗，唉，唔好理啦，即係衝咗去做先啦，咁樣咯。即係比較其實都有少少衝動派嘅個人。 係。咁但係嗱、上次個畫展就已經即係籌備咗，亦都好成功啦。今次係咪你嚟緊都準備想做多次呢？ 都是出畫冊咯，今次，因為其實上次畫展好多人，佢哋有好多人話，我、睇完一次啲畫賣曬啦，咁冇剩噶咯，你睇唔到，咁我就想將佢輯錄成一本書仔，咁、就當然冇幅畫咁大幅啦，咁就細本啲，好似精裝金曲加精選嗰啲咁嘅感覺啦。咁、畫展嘅畫同埋我之後喺一啲專欄畫嘅畫啦，又或者係我平時畫嘅畫咧，就輯錄咁樣，咁、就都係想做慈善啊。 嗱，對於你嚟講都唔算一個猶豫不決嘅人。但是你是不是一個心軟的人呢？ 好心軟， 是我看你的款都似的。 是咩？ 是 啊，咁勁嘅你 啊，感覺上面，感覺上面 是超級心軟啊！無論可能一些人啦，佢之前傷害過我幾多咧，我總會原諒，又或者總會唔緊要啦，冇嘢啦咁樣，即係好難去計較一個人。咁樣咯，即係譬如佢要我幫咧，就算嗰個人之前可能對我好唔好，跟住身邊啲人都覺得我係唔應該幫咧，我都會覺得幫咗先算。咁就其實呢一個性格唔係咁好咯，我應該要灑脱啲、瀟灑啲咁樣咯，我成日都咁覺得。 因為有陣時對對方好，可能就傷害咗自己變咗。 都係啊，你都係咁啦，肯定啊，你一定係鬥苦心。 所以我咪問你，你係咪咁咯？因為我認識嘅你咧，你每一日都係笑面迎人，對住所有身邊嘅朋友全部都係嘅， 好笑。 係啊，跟住我就心諗啊，你呢個人啊，好明，即係問真你每一日，好啊，好啊，好啊，咁啊，你係個咁嘅人啊，你唔係咩？係啊，每一次每一樣嘢就好啊，好啊，好啊咁。 我好驚拒絕咗佢，佢會唔開心啊。 係啊， 我盡量做到，我一定會幫。 咁喺呢個時候，不如你借10万元俾我。你拒絕我會好唔開心。 我有都會考慮 啊。誒，成長第一步啦，你本來話想開始 reject 人，你做到啦。 真係冇咁多錢啫，真係阿姨，如果我如果我發咗達咧，我真係會借。 發咗達先借10万俾我，仲要係借唔係俾。 呢啲人真係上到床上掀被冚。 但係咧，其實咧，即係就算有錢都好咧，即係做一啲自己中意又或者為自己進步嘅事，應該係咁樣先啱嘅。好似我咁無啦啦一個唔識嘅人問你借10万元，問你點解冇噶，借你啦，你梗係唔好借啦。即係對於阿卡嚟講咧，即係留翻啲錢進修係件好事，所以你係咪儲咗一大嚿錢，會周圍去唔同嘅地方嗰度進修咧？ 哦，其實都我好彩啫，我之前就去咗倫敦學畫啦，咁今次我啱啱幾個月之前就去咗韓國嗰度學跳舞嘅，咁好彩嘅地方就係我有個朋友佢韓國通，佢咁啱得閒，咁咁啱咧個翻譯係佢個 friend， 咁又得閒，咁就免費咁樣就帶咗我去即係揾一個老師，咁當然個老師係因為識佢哋所以平好多，咁個老師係 arrange 佢教 arrange 啊嗰啲嘅韓星。都 哇咁劲啊！ 系啊， 但系阿 Ring 都好耐年前出道噶咯，咁、那个老师 佢又好后生 ，keep 系 都我谂都 好多資歷嘅， 係 係係，但係都真係 教得到嘅，喐到嘅， 好勁喎，真係好勁， 即係到而家都好勁， 到而家好勁。 所以韓國嗰啲跳舞真係不容忽視嘅， 好辛苦，真係好辛苦， 係 因為。啊，香港啦！ 你以為有 friend 識，所以冇咁辛苦係咪？開頭 以為佢應該會就住我嘅，因為我已經打咗個頭盔啦。我已經話 ：Hey, I come from Hong Kong, and then, you know Hong Kong is not professional 咁樣啦。咁佢就 ：Oh yeah, I know. So I would just very slow pacing。跟住然之後咧，佢就哇好慢教到我，但係佢一日教嘅嘢係我。學可能是一個月的東西， 哇，你跳都這麼懶，何況如果我們這些傻仔去跳的話，那就更大件事我怕他第一個小時已經趕我出門口了， 我覺得他也想趕我，還有呢真的他用的 technique 是很多啦，當然我們的 technique 是不夠他的勁，他們那些 muscle 是有些位置我們在香港即可能即少些用到的地方呢，他是要你用，那你一時間你要夾硬用的時候呢，因為我連續幾日上嘛，我到第三日，我真係成身痛到不得之了，我條頸啊，我成身都好似俾人打咗身，好痛。然之後個老師行埋嚟，佢我冇出聲，因為我好驚，即係會令到人哋覺得我咁冇用啦咁樣，我繼續跳啦。佢就話：你係咪好攰啊？你痛唔痛啊？我都有啲，跟住佢即刻過嚟幫我按摩，成身幫我按摩，即係咁 sweet 嘅，即係佢 pro 到佢知道你，仲要係佢按親呢位都係我係好痛嘅呢位。 係，即係其實佢預咗㗎啦，同埋我覺得佢咧都係同你溝通嘅時候都係扮曬我，我知道你係香港啊，知道你點樣點，但係其實我覺得第一日就已經係測試你嘅跳舞程度去到邊。 都係、啊， 我估可能係咁樣。 係啊， 如果唔係你講完我信你咩？我嘅話我自己 ring 徒弟啦。唔系咁，我又信我咩？有郭富城徒弟啊，咁嗰啲， 系， 所以佢点都要现咗真身先咯。 系啊，系。 咁你嗰次系为期几耐啊？ 其实好似系去咗成差唔多十日咯，系啊。咁就我觉我学咗一个礼拜到啦，咁就。OK 嘅，學咗兩隻舞，但係就一隻咧就 jazz funk 啦，一隻就比較 contempt 啲嘅，咁我就想兩個 different style 嘅，咁 contempt 嗰啲動作有少少咧都有用到喺到底之後嘅 MV 嗰度嘅，有少少，係 咯。其實你應該整一首歌，跟住直情去嗰度練啊嘛，練曬成首嘛， 就係、是、未有到底之後，如果唔係就練埋啦，可以，係 啊，唔緊要，因為我知道 Aka 咧咁俾心機咧，佢之後陸陸續續亦都有好多歌咧，你可以擺呢個元素落去，亦都咧再儲一嚿錢。跟住就去韓國嗰度直情學一首歌，即係學嗰隻舞。 多謝你幫我 plan 埋， 幫你預計埋，係呢、這個就係你嘅到底之後。好啦，今日咧 friend 其實阿卡趙慧珊上到嚟我哋嘅朋友圈，咁啊下次咧再有歌嘅時候我哋再傾偈。Thank you。 Thank you。 开口使你生气，但是我蠢我没理，不可哑忍逢场游戏，天都不做美，猜不透我不痛，心不再受控，背对背如失踪，逃命世界出手救我，回头是你点起了火，知你罔顾后果，一早习惯绝望，伤不到我，伤疤多了算什么，离开了仍然是不想放弃，再别要让我心死，直那刻死里复燃，燃着我底线，离开了仍然是偷偷看你，爱是麻木付出，心里却是惶恐，尽管牺牲我极愚蠢，其实我心早已望通，过动荡，茫然 伸手去挡，前敌势要攻击我望，反扑罔顾后果，尽管没有希望，不舍不弃，不死的勇气都不错。离开了仍然是不想放弃，再别要让我心死，直那刻死里复燃，沿着我底线离开了，仍然是偷偷看你，爱是麻木付出，心里却是惶恐，尽管牺牲我极愚蠢，仍习惯强忍不怕极痛。 今日唔该晒我嘅朋友圈嘉宾，佢叫做 Aka 赵慧珊，而家听紧嘅系佢嘅其中一首歌曲，叫做《底线》。今日嘅敏感时刻要同大家讲声拜拜啦，之后12点钟新闻之后会有师兄祠堂。 让方式对你，你是否